现在时间7:34，各位朋友有没有早起？没起的朋友就甭起了。 哎呦，这两天特别闷， 对， 特别想睡懒觉， 正好睡觉， 是吧？ 但是呢，估计上班嘛，还是大家挺有动力的。一想，哎呀，今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哈。我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听见楼道里家家户好几家都是叮当叮当炒菜的声音。 大早起来开始炒菜， 做早点呀？ 哦， 不像你这样没人疼的， 对对对， 有人疼有人爱。 我早上起来就白开水冲麦片，你知道吗？我都生厌。 麦片本身不是熟的吗？ 麦片生的，但是是那种可以自己就嚼不嚼不不用煮。 那是炒过 炒过的呀。 哎呦，粗茶淡饭说了准点报道，非常感谢您，真是准点。7:34，欢迎来到我们出发吧，希望在这样阴沉的天气当中也能带给您一片阳光。而且今天有点要下小雨儿， 对， 提醒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其实从昨天开始，这雨又闷着闷着闷着没下起来。到今天我估计啊，差不多了吧。 对， 但是一说到早上起来哈，我真的有一件事儿特别想跟大家来说的说的，分享分享。早上起来每天你听我们都跟打鸡血那么兴奋，就靠我们家那咖啡机伺候着我呢。 真的， 真的，每天早上起来 还叫兴奋。哎，你来， 哎，我就喝那个最浓的，加4倍咖啡豆的一杯咖啡。哎呦，喝完以后我就是神清气爽，是神龙活虎， 神龙活虎， 我就自造词是吧？ 你嚼两口大那烟草得了。 哎，我觉得这咖啡机发明的太好了， 特别管用。 对对对，我觉得我，比如说我们家儿子以后他要早上起来上学起不来，喝杯咖啡。 高磊这费劲巴拉的把家里的财产都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呢，就是其实想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是 啊，就想跟大家互动一下，说说您有什么是想传给后代的，可以是一个物件 啊， 可以是一个本事， 也可以是一种思想和情怀， 对，想法 啊， 对吧？ 对吧？ 对，每个人啊，您要是没有的呢，就赶紧得准备准备了 啊， 是吧？ 呀，还真是，除了咖啡机，我还真没想过别的， 一无是处。 哎，那你说你呗，你这一头也不是也从头到脚 一头雾水 都是宝， 我这个伶牙俐齿不得往下传传吗？ 伶牙俐齿这还能传呢？ 当然从小教啊，从小生下来孩子啊跟爸爸说八百标兵奔北坡， 我的 出来之后大夫大夫八百标兵奔北坡， 我的直接就把大夫给吓趴下去了，是不是？ 大夫不是这样，大夫说哦，炮兵并排北边跑。 这大夫原来也是 接上了 广院播音系毕业的，是吧？ 那这什么大夫接的生？这来说说啊，您有什么想传下去的 啊？ 啊，当然了，这个 你还得说说为什么您要传他，因为家里物件多了，是吧？ 是是是是，人 啊， 事 是 物本事思想都行啊，往下传，不是说非显摆谁家有钱。你像我们苗山就说了 啊， 往下传要传这什么呀？琵琶。 哎， 他有一琵琶， 他会弹琵琶， 他希望孩子学，他先给买 了，先买了， 对对，他线上来不及，他回准备跟孩子说，哎呀，看这是咱们家一直就有的琵琶，轮到你学了。 我就知道他爱着琵琶，为什么呢？古话说得好，犹抱琵琶半遮面，他那张大脸必须得遮一遮。 女主播你都不放过呀？ 谁我能放过呀？ 真是看苍天饶过谁。说说啊，有什么想往下传的，大家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找？ 哎，大家呢可以点击进入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再找到一个就是通讯录，再找到公众号里边有一个小加号，然后在搜索栏当中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有一个小黄人头像的，那就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啦。关注一下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对，跟我们交流互动，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市发改委近日启动停车收费专项检查，情节较重的最高可罚到200万。 哇，另外去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58微克，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的目标任务。 北京市驾培监管服务平台近日开始试运行。太好了，我准备学开车了。 哎，另外呢滴滴也公布了整改措施，你学开车慎重啊， 也不参加滴滴啊。中国首部补点指南发布，特需人群仍然面临着点缺乏的风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 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说一下啊，今天节目不是说这个大家早餐有多丰盛的问题， 对， 改天咱们聊这话题， 好， 可以明儿聊，对吧？ 可以可以。 哎，那今儿呢是说您有什么本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物件， 嗯， 哎，想让后代这么传承下去的， 对对对，您觉得是非常优秀的， 那肯定，反正是这个自己喜欢的，就算我这敝帚自珍吧，哎，我也愿意后代能继承，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啊，交流说一说， 是的啊， 跟我们沟通沟通啊，这个。回来呢还是先给大家说说天气。 好嘞， 今儿早晨的情况由高磊给您播报一下。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哈。 哦，你那也有了哈。 那么今天早晨呢是阴有轻雾，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山区局地呢有弱雷电，东北风一二级，气温是22到23度，相对湿度是75%。 嗯，到了白天的时候，早晨它不是有轻雾吗？ 对呀、啊， 阴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弱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 五、哦、 最小相对湿度45%。等到了夜间。 又变成多云了， 嗯， 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嗯， 这雨好还没下起来， 哎，下不痛快。 哦， 那今天白天本是有阵雨的天气，路面也比较湿滑，您得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降水吗？ 嗯， 这污染物的扩散清除还是比较有利的。 对的 啊，空气污染气象等级为2级。洗车的情况那就不必说了，就是不太适宜洗车呀。高磊，你是不是昨天又洗车？ 没有，我这两天一直没洗，就一直憋着，这雨就不下痛快。我那车已经成真的啊，本来它是银色的，现在变成了灰色。 哦，银灰色。笑看人生说，昨晚上下雨下的非常大，北六环、 啊。 高磊，你倒是来呀、啊！ 北六环， 北六环， 我住东三环，您让我。奔北六环， 它是分散性的嘛、哦？北京也比较大哈。 嗯， 来说说咱这个可爱的北京的一些有用的事儿，给大伙儿分享一下哈。 对，继续说说交通呗。 嗯， 市发改委呢近日启动了停车收费专项检查，这是5月1号本市实施停车收费新规以来对全市停车场的一次集中抽查。是否不满一个计时单位不收费？占道停车夜间的时段是否延长？ 嗯， 这停车牌是否已经更新？这些个问题呢，都成为了检查的重点。 人家在第一天的检查当中呢，3个随机抽查的停车场都已经开始实施新规了，没有发现这种违法的行为。那么这次停车收费检查要持续到6月30号呢，如果在这一次的检查当中要求责令整改的停车场仍然没有改正违法收费的行为啊，那就依法是要从重处罚的。 哦呦， 对于违法的占道停车场呢，违法的占道停，因为有的人他是瞎在那旁边画一块 啊，对，那也是不合法的。 对，其实他自己画这绝对不行。如果无法准确计算违法所得，情节较高的啊较重的，那么最高呢就可以罚到200万、哦、啊， 我 都算不出来，那就甭算了啊， 就200万吧。 不是不是，情节较重的 啊，对对， 也是有依据的，并不是好一拍脑门 啊，不也不能说是我是胡说八道是吧哈。好， 你这样的人执法我是特别担心。 但是我宣传法是吧， 那是应该的、 那是应该的哈。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出行消息。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了北京地铁易通行 APP 手机扫码出入站实行的情况。 嗯， 那么易通行呢支持市场上常见的一些主流的智能手机，地铁网络信号也完全可以支持他们的运行。 哦， 有乘客就表示说， 我都能运行， 哎，这个扫二维码进入啊，手机没电出不来怎么办呢？ 哦，对，进得去出不来了 啊。那轨道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就介绍说，这个是属于无票乘车情况，应该是去补票处购买出站票，啊， 不对吧？ 啊， 根据实际行程呢，后续在后台进行一个判别。 对， 您得保留好出票的凭证，把补票信息上传到 APP， 这段行程才不会再多收取费。哦，就等于说你要在实际中买了票了 啊， 他你在网上一扫描，他会退，就网上那段就不收了， 就给你退了。 啊，对，那易通行呢，用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绑定吧，无需押金或充值。还是实名乘车，先乘车再付费，我觉得还是老老实买车票吧。 那当然了， 这稍微有点 乱。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你这时间 万一呢？手机丢了，您得拨打96123及时挂失。我有一个疑问、 哦、啊， 手机丢了，拿什么打这个 电话呢？借个电话，找个好心人、 哦、 是吧？ 而且这个易通行还不能乘坐公交车啊，等您坐好了再跟我们分享吧。 得嘞，我们继续来关注。 就他有这么多，你有这么多的疑问和困惑，对吧？都没法解决吗？ 那可能就是先试行一下，让您试试、过不过瘾。要 就这什么宝啊，一天到晚就倒腾这些事儿，老是好像觉得自己特创新似的，其实就净是半成品。我根本就不安， 然后就半半唠唠的就没消息了。 对对对， 是吧？ 有一搭无一搭，我不安。 嗯啊、我使的也少，嗨。我们来说说这个咱们的环境卫生吧。市环保局昨天发布了2017年北京市环境状况的公报，这是对全市去年各项环境质量的大盘点。空气质量方面呢，去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58微克，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的目标任务。那么水环境方面呢，全市地表水水质是持续改善的，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主要污染物呢排放量继续下降。公报呢还首次增加了全市土壤环境质量的内容，总体状况良好。那么今年本市还启动了土壤监测的市控点位铺设，点位啊将覆盖全市各区，力争年底完成。那么此外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攻坚的作战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了。 挺好的， 是吧？ 是是，还得越来越蓝吗？ 那当然， 越来越舒服。 哦， 那咱再说说这个驾校的事。北京市驾培监管服务平台近日开始试运行，学员可以通过手机 APP、PC 端登录平台，实现选择驾校、网上报名、教学评价等功能啊！这太需要评价了。有的这个驾校教练太横，他不是您搞清楚啊。虽然教是应该的啊，但是呢，您还是个服务工作， 是 对吧？ 确实， 他肯定是不能会，他会了不用找您呀。 当然了，我从我这自人的角度来说一说哈，我这人就确实比较笨。 对，他严格是对的， 严格是对的。然后我这个笨劲儿呢，可能也是招教练烦。你说刺挠我两句就别骂我就完了，反正我要求也不高。 你这太委屈了。那么，为的这平台是为让大家学车更便捷，消费更透明。那报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 PC 端登录网址啊来注册，那么后选择自主选择，这比如驾校啊，然后确认班级啊；二是通过这种手机端下载北京交通 APP， 哎，就选择我要学车这模式。 嗯， 实际上呢，要实施以学员为主的教学服务质量监督评价体系，以学员为主啊，强化学员自主选择和监督权，促使这个驾培机构主动提升服务水平。各位驾校教练啊，您是服务工作，不要这个，当然严格我说还是对的，但是不要显摆自己会开车这件事，好吧？ 哎呀，哎，你说是不是？刚才开场的时候你说，哎，最近我准备去学车了，你这心里忐忑。然后就害怕遇上一个比较严厉的、严格的一教练，你先给吧。 我原来不学，就是因为那教练太横了。 把这消息先放出去。我王一，我要学车了。 啊，不，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我这比他还笨啊，教不会可能。 那你白交那几千块钱？ 谁白交钱了 啊？ 我考虑着 哦，考虑、 啊、 哦。 中国营养学会昨天公布了网络订餐消费行为大数据的分析报告，结果显示呢，北京地区消费者最爱点的外卖排名前三位分别是简餐、盖饭和米粉米线。 我属于第三类， 啊、 米粉米线我最爱。 米粉米线面条啊，这是一类 啊。 盖浇饭是一类，简餐是一类。那么本次大数据分析结果呢，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研究员建议啊，消费者在选择正餐的时候，你得尽量选择一些低油低脂低盐的食品啊，在非正餐选择上尽量选择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制品，不要选择含糖饮料、啊，此外呢，要努力培养合理的膳食习惯，做到吃动平衡。 对，迈开腿儿， 嘴动不算动， 管住嘴、 哎、 是吧？另外呢，要油盐比较多的话，您买回家了以后用那个热水涮一涮，然后您再吃。 我有那功夫自己跟家涮菜好不好的，还干嘛非得叫外卖？ 那也懒。 你的这个往下传的话，我觉得你 这个懒癌还真是呢。哎呀， 你懒到什么程度呢？ 来，这个要在节目当中说吗？我们还是放首歌吧，轻松一下好不好？ 对，等待着大家，您有什么好东西、好本事、好想法要传给下一代的呢？ 哎，有没有会功夫的呢？ 习惯从小跟恩龙磨的什么刀，这个功法我都耍得幽默优雅。从小就喜欢双截棍，都在带更闪耀，去二郎神的雪上游荡。 啊，他还显摆自己文武双全， 对 是吧？来一会儿双截棍，然后突然就 弹 钢 琴 了。可以，这要是能传下去还真不错哈。侯天硕说：“哎呦，早生病两天了，终于又听到广播了，火太大这两天。 嚯、哦，拔拔罐吧， 哎， 刮刮痧， 哎，适当的做一些这种理疗，还真的挺好的。 我这就天天去，今儿刮痧，明儿今儿下午就刮， 你说 拔罐 老喷火是怎么着？ 人家冯玉说了，是在这儿说吗？” 那说 啊，我跟我老公啊都是这个戏剧工作者、啊、 哎呦真好， 工作的福利就是每天可以看戏， 太棒了， 话剧戏曲音乐剧想看啥看啥，等我儿子长大了，我可以养成良好的观剧习惯的年纪，就几天带他看一次戏，不求他能创作出惊世之作、 哦、 就是想传给他良好的审美。 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审美好了特重要，人知道什么是美就知道什么是丑了。 什么是美啊？ 嗯啊，你不知道你们家孩子 就我这样的呗，美的化身呀、啊、正义的使者。 大哥要不咱们看看去吧。 我就哦是吗？ 是是是、 哦、我下午就拔罐去。 哎不是不是 不是，这地儿 深了瞧啊，灵魂深处有毛病。孙小美说，我每天七点半送元宝去幼儿园，老公准确打开876。 嘿， 哎呀，元宝还能送到幼儿园去，元宝还是刘家吧，这个 他们肯定是宝贝儿的小名呗、 哦、 小元宝 听着 是吧。 嗯， 我们家叫墩墩儿，嗯，还有叫奔奔儿，嗯，哎不要，就别瞎说了。 奔奔儿，天黑说，我今天早上吃的面包片培根黑咖啡是聊早餐吗？不不啊，不是，他说我代代传的只能是姓儿。 姓 姓什么？ 哦哦，姓氏。我首先想到的是、 哦、 现在是姓上市的季节，但是还不是特甜、哎、 哦是好。但是不是送我们每人二斤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得等到六月份、 哦、 就新疆那个杏儿白杏儿下来，哎呦，又软又糯又甜，我告诉你。 那是不是送我们每人二斤预约券啊？嗯， 我都吃不着。 但是这个现在这个姓氏也比较有意思，也有姓那个母亲姓的， 还有就是爸爸把爸爸和妈妈的姓合在一起的。 哎，有四个字的名字、 哦、 啊，对 对， 要不然小朋友这个他起名重名率太高。 就是 嗯。 君儿就说了，哎呦，好久没互动了，我打算找个名作家写幅字儿。 哦，先找个名作家 传给我们，对对对，传给我们孩子。他说就写一字穷，你猜孩子会不会打我？开玩笑啊，其实呢我想把我做饭的手艺传给儿子，让他从小自立自强，有吃饭的技能。 这么会做饭还能穷啊？但是心里想的是这个字， 嗯 嗯，无穷才能无尽、 啊、哎真是、嗯、推进自己嘛。 安说了，动物行吗？我们家乌龟养了快20年了， 真的， 我打算把它传给我闺女，爱护小动物人人有责。哎，我们家乌龟哪去了？ 你们家床底下的吧？ 这龟它爬起来你还真找不着。 当然了， 待好几天也没动静。 对，个儿也小，黑不溜秋的、 哎、你们家什么怎么都跟人不一样啊？龟也是长个儿的。 长个儿啊？哦，我就 你养的微缩景观啊， 就那么点儿啊，好几年我觉得，原来小时候真养过，在我姥姥家、哦、好几年也不见它长个儿。 我们家那有这么大个吧？ 哇，脸盆那么大了？ 没有没有，你们家脸盆也太小了，饭盆那么大差不多。什么脸盆？你家？哎呀，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 啊啊啊， 说说话题呗。 对对对，有什么要传给下一代的、嗯、啊，可以是物件、想法、本事。依然自得说了，这两年每天早晨从亚运村到上地后场村送姑娘上学， 嗯， 好在再过半个月他就毕业了呀，所以教这个准点在你们这节目里报道两年了啊。我往下传给孩子那就是善良。 哎， 但是我发现吧，有人个别人他利用你这善良， 嗯， 但我得坚持，同时我还得学会自我保护。 对，这说 的特 别好， 特别好。对，利用别人善良，这些人不会有好下场 的。是 的，真的，嗯，千人踏万人踩， 与人为善，让我们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远不得翻身。 哎，你这前面不说与人为善吗？ 啊，就是后边我们也得有处置方法嘛。 不是不是，依法办事啊，依法办事。 对对对， 网京大熊猫说，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能传给孩子的，只有爱。 你看。 无比珍贵、这个、 就这一个字包含了所有。 没听情比金坚嘛， 真是，这情可就包含了爱情、亲情、友情。 这是爱的奉献，这歌是怎么 唱？这唱 这是心的呼唤，只要人人都献出。 跑调了吧？跑了。 因为我不知道这句的调在哪， 而且你直接进入高潮我有点没反应过来。 就是爱真的特别重要，如果懂得去爱别人的人可能也才会懂得爱自己，以及呢 被别人爱， 对，得到珍贵的东西。这里是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你有什么本事，有什么物件，有什么想法想传给下一代的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高磊跟我呢给您说一说热点的消息。滴滴之前发生的很多事件呢让大家觉得非常失望， 对， 也有点小小的担忧。那目前呢滴滴的运营方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官方微博昨天发布了公告，公布滴滴阶段整改的措施，包括滴滴顺风车将下线所有个性化标签和评价功能，车主每次接单前必须进行人脸识别，暂停接受22点至6点期间出发的订单等等。整改措施呢将在顺风车业务重新上线前呢全面完成。 是的，那么顺风车整改措施呢包括有顺风车服务下线所有个性化标签和评论功能，合成双方的个人信息和头像改为仅自己可见，外显头像全部是系统默认的虚拟头像。那么车主呢每次接单前必须进行人脸识别，最大限度杜绝私换账号的可能性。那在继续评估夜间顺风车合成双方安全保障可行性的同时，顺风车暂停接受22点到早6点期间出发的订单。接单呢在22点之前，但预估服务时间超过22点的订单，在出发前对合成双方进行安全提示。以上整改措施将在顺风车业务重新上线前全部完成。 对，但是听起来还是稍稍有点担忧是吧？ 会的， 对吧？那同时呢，全平台出行的相关业务在之前呢，要做这个司机背景的筛查、三证的验真的基础上，还要做整改，包括专项整治人车不服，坚决零容忍，修改产品设计，将紧急求助功能提升至显著的位置，承诺在平台上发生的相关交通事故、治安及刑事案件和用户纠纷当中，将主动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嗯， 此外呢，在已有安全保障机制，比如包括保险啊、医疗费用先行垫付这样的情况下呢，还要建立一个关爱基金吧。 嗯，是的，哎呀，总之吧，希望他们做的就是越完善越好，保证我们乘客以及司机的安全最重要。 我还是谨慎点吧。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您有什么想传给下一代的吗？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11。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布齐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惠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8。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唉，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呀，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息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

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金喜，全新推出了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呢，到店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以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最新的活动详情。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特有意思，大家身边或者说手上或者心里有什么样的本事、 是 想法 啊， 东西要传给你的下一代的 哦。 哎呀，方方面面。如果我是陈奕迅说了，我传给下一代，就是我收藏的这种收集的变形金刚，满满的。他发来照片，我们一看，我天，都是那种小时候买的。 这是大黄蜂吗？ 大黄蜂， 这是擎天柱。后面那是谁啊？最高最壮那个？ 好人， 好人，好人是谁啊？ 不是啊，你们七零后不懂。 我七零后，我也看过， 我也不懂，我也忘了这是什么了。 好吧， 还有那救护车和那警车，我都忘了他们叫啊，还有什么铁皮，还有爵士之类的，都在这里面、 哦、 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哎对，他就是我们小时候买这种可以变形的玩具，特别酷，好几组。 对对对，人还没说完呢，人家说 那为什么没完？因为你给摁走了。 都是整整四个柜子呢。 哦， 包括第一代变形金刚里面所有的角色，什么 FT DX9 IDW 等等官方正品和第三方精品。 真的真的真的，这是真爱。而且整理成这样，高磊又想要了。您留神吧， 离我远点啊。 不怕 什么 贼偷，就怕高磊惦记。 我就点、 哦、对，最高的是大力神、啊、对对对 对, 对， 大力神。哦，谢谢 Brandy 啊，谢谢。 哎，你说我这脑子怎么不行呢？ 你作为一个80后你还好意思呢？我70后我不知道，我有情可原。 跟过去说再见，说今天下午的火车直奔广东去散散心。对，有这种好的一种调节方式也不错、 哦、是是是。来看看鸽子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一名中学的数学老师，我就想从小培养孩子的数学素养，让他哦，是女字边的，应该是个闺女，让我们家闺女爱上各科的学习，再把做菜的小手艺教会了她。 这全能啊， 以后我们家闺女就饿不着了。宝宝现在才10个月，教了别人娃都10年了，自己娃的教育路走起来还真是有一些踌躇忐忑嘞。 对，因为这跟教别的小朋友还不一样，对吧？ 对， 自己还有时候他可能没耐心，您可能还真的注意。 一般做老师的不是都不教自己家孩子，让别人教、啊、 上学是不能，在家里总得教。 哦哦哦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不管呀。 哦，对对对。 但是您这个理念特好，就让孩子学会做饭哈。因为我看过一个这个日本的纪实的这个文学纪实的作品、 嗯、 就讲的是一个妈妈在知道自己比如得了癌症之后治疗了一次，后来又复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可能最终会影响到生命。 明白。 就让孩子很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做饭 啊， 真正他就他妈妈的想法就是这个会做饭的孩子走到哪里以后都不会受苦，就起码能给自己做顿吃的。到后来妈妈真的离开了，小朋友这个早上起来5、6岁的时候啊，早上每天早上自己给自己做那个上学带的那个 饭团儿， 不只是饭团，对，还摆得很漂亮， 对， 还得给他爸做上班带的这个饭。 你像从小自强自立了。 特别感人，特别就是让你看了之后觉得内心满满的都是温暖。我觉得传下这些东西真的是对孩子一辈子的收获。 当然了， 他还要站在一个小台上，他够不着那个灶台嘛。 对 啊，他要站在一个小小木墩上，然后再拿着那菜刀咣咣咣就得在那做。 不容易，不容易。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故事哈。 对对对对对，能看到 Sonic 也能看到这个红酒啊，都欢迎跟我们说一说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本事还是东西要传给下一代的，欢迎来分享。 这老猫就说。我呀、啊，我来了，我来了。 您好， 我觉得我没什么值钱东西传给我以后的孩子，不如啊，干脆把我这 QQ 号传给他。我绑定过很多很多个游戏，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哦、 有好多个赛事纪念和奖励在各个游戏里头。哇，他说我各个游戏加一起花了将近20万了。 以此为戒，孩子 败家呀，这老 不要花太多的钱。 你就也不能轻易就说人败家 啊， 但人不是一次性花掉。 我觉得你就一次性 还得冷静 给他注销了得了。 哎，别、啊，这都是很多记忆。 记忆啊、 孩子一看，哎呦，这么无聊的游戏，当年我们家人玩这么的，因为时代变化了嘛。 啊 啊，他会觉得这、啊、什么游戏啊？ 万一过二十年兴起了复古风呢？ 哦， 然后 您这个就厉害了， 宝贝儿又沉溺其中， 对，继承了荣誉。哎呦，完了，人家是挺好的啊。糊涂的旁观者说，我到现在还留着一个凤凰和一个和李光的胶片相机 哦， 希望我儿子也能把它传下去。还好他也比较喜欢摄影，你看齐活。 真的啊，就是这种老式的胶片的照相机，现在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我记得我们家曾经最早也是一个凤凰的，就特别小，就那个时候出去玩真当宝贝一样捧着， 特别小， 就特别小的一个凤凰、 哦、 很小很小，就当宝贝一样，就生怕丢了，因为那时候可贵可贵了、嗯、一台电视机我记得好像是400块钱。 你说什么呢？自己不是说的是照相机吗？ 就照相机我忘了多少钱了，我就记得我们家那九寸电视机是400块钱，我们家好像借了200块钱买的。 还没还？ 嗯，可能是我姥姥。 继承财产同时债务也要继承啊。 没还我姥姥吧，我就得问我妈。 又怪在阿姨身上，阿姨就特别可怜。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互动传承的问题，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接下来给您说说新闻消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到这个新闻消息呢，先通报大家一件好事儿啊，这播报双腿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第五次登珠峰活动的最新进展。就在5月14号呢，完成登顶珠峰壮举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已经在北京时间昨天，也就是5月16号的下午回到了珠峰南坡大本营啊。尽管天气不太好，但下撤过程总体还是顺利的。夏伯渝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在大本营稍作停留之后呢，他已经乘直升机啊回到了加德满都。 嗯， 那之后经昆明回北京，我们将在北京欢迎他凯旋。 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请到夏老师在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也分享一下他曾经的这段经历啊。 好，期待着夏伯渝先生来我们节目当中做一些分享和这个交流。 嗯， 啊，相信大家到时候也会激动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说说健康吧。 好嘞 啊，这个中国首部补碘指南发布，特需人群仍然面临着碘缺乏的风险。 嗯，没错，5月15号呢是我国第25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中国营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分会、内分泌学会分会共同制定了中国首部中国居民补碘指南。指南强调，当前的中国居民当中，一般人群整体是处于碘营养适宜的状态，但特需人群呢，还面临着碘营养缺乏的风险。 嗯，这个指南指出呢，目前我国部分监测线儿童尿碘当中，这个位数不足每升100微克，处于碘营养缺乏的状态。那仍有部分线儿童甲状腺这个肿大率超过5%。如果按照国际组织推荐的孕妇尿碘中位数每升150微克的适宜下限标准呢，我国还有2/3的省份存在孕妇碘营养缺乏的这个现象。 是的 啊，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得有针对性的补碘啊。 嗯， 所以那个到底补碘还是忌碘呢？指南也提出了，研究并没有发现补碘与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升高之间的相关性，碘摄入量过多或者不足能使这个结节的患病率升高，所以要适碘而食。 对， 适量、 啊、 如果甲状腺结节有自主功能导致了甲亢，要限制碘的摄入。甲状腺癌患者呢，可以正常的碘饮食，如果手术后这个放射性碘氢钾或者是清灶治疗的话，治疗前需要低碘饮食。 哦， 但这个具体的大家还是要听大夫来。 那当然了， 因为专家他是说了一个整体的情况。 嗯，没错、哦、那么同时呢，专家还指出这个补碘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是吃加碘的食盐。那么对于一般人群呢，只要能够吃到合格的碘盐，就能够保障我们的碘营养，不需要再多吃任何含碘的保健品或者是碘强化的食品。那么妊娠妇女呢和哺乳妇女呢，应该选择加碘食盐或者是碘含量比较高的 加点食盐了。 对，它有专门针对这一时期的女性的这样的盐。那比如说甲状腺不太好的朋友说我不想吃那么多碘的话，其实你想您肯定会在外面吃饭， 当然 外面吃饭一般它都用的都是加碘盐， 碘盐 回家的时候如果不用碘盐，这样相对来说就比较平衡。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嘞， 就是这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吧？哎呦呵，这是有自己的一些经验了哈。 对对对对对对，嗯，来，再来说说移动电影院的事儿。 好， 嗯， 原定于5月15号正式运行的移动电影院，最初亮相的时候是以通过下载移动影院 APP， 观众在自家沙发里看院线同步大片，就可以轻松实现为宣传的卖点。 但是， 刚一亮相怎么着了？ 就被国家电影局和国家广电总局表态为没有获得许可。 你瞅瞅， 啊，怎么能就开呢？昨天呢，移动电影院方面表示已经看到了相关报道，一切以国家相关部门发出的官方文件为准啊。那您早干什么来着呢？ 对， 在这个 APP 上已经放映已取宣传词改为放映已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且处于线下院线供应期的电影，就是你得有许可证呢才能放。 那当然了， 对 啊。 嗯，所以就是你不能说这没通过审查你想放就放，那还了得吗？ 嗯， 管不了你。 是，所以呢人业内人士就表示了说，移动电影院啊其实不失为一个有新意的尝试，可以突破实体院线固有的放映时间和放映空间的局限。因为你去看电影你必须按照时间点你就去某一个电影院里边看嘛。 嗯， 改变排片资源只能向首部商业大片倾斜的一种倾向。 对对对， 也有利于培养观众的多样化观影需求，促进观影人刺激票房持续增长。只不过从现在来看它的运行模式还不成熟，遗留了太多问题，也缺乏政策支持，前途其实并不乐观。 其实它要是做得好的话，你像现在大家家里电视和音响都比较厉害， 那当然 了，家里嘣嘣嘣看不也挺带劲， 环绕立体声啊， 对 啊， 周围铺上点毯子，别吵到隔壁。 这倒是， 对，那你家是这家 过瘾了， 家里被海盗了，对，隔壁都遭殃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还有一件酷酷的事儿， 嗯， 要告诉大家啊，嗯，来点酷点的音乐， 酷点的音乐啊， 没有， 没。这酷吗？ 这不来了吗？ 啊！ 近日，上汽荣威又出了一款名气大降、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 8。是什么赋予荣威 RX 8从容征服险要路况的能力呢？这得益于上汽蓝芯 30TS 级豪华纵置高效动力，让澎湃一气呵成，匹配 ODrive 智能全领域驾驶系统，提供智能雪地运动越野高速四驱高速两驱低速四驱扭矩放大等六种模式，带你随心探寻世界，享受极致的操控愉悦感。 开着荣威 SUV 咱们一起远走高飞。 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不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想传承下去的东西吧。 熊妈妈就说了，我能传给我儿子啥呢？本人就是有点唱歌的天赋。我拿过比赛金奖，儿子还真是继承了我的一个基因，喜欢唱歌，学歌特快。张杰是他的偶像。 哦， 逆战那首歌你们知道吧？我儿子听了三遍，我居然能跟着唱，不认识字儿就靠记忆。 好脑瓜， 那么长的歌词儿他全记会了。全民 K 歌录制一遍。什么叫双 S 呀？ 就是特别厉害的意思。 就让他喜欢下去吧。爱音乐的人一般运气都不会太差。 现在这个话已经套路了，什么爱笑的人，不爱笑的人真的是运气。其实爱说谢谢的人，其实运气不会太差的。 我就爱说， 那就不是运气了。你那个谢是什么都不干，就光跟那嘴甜。 谢谢啊， 谢谢您把水给我们端过来。哎，谢 谢谢谢谢谢谢。 对对，就会来这个。假招子， 这那会来事儿挺好的呀。 是是是， 你不一点事儿都没来的话，你这更招人烦。 对，是一点事儿都不来也不行，像您这样光会来事儿也够呛。小绝尘说，希望把我所有好的东西都传给闺女，比如能唱歌、能做饭、能写诗、善运动，家里待拆迁的几套房产。我的个妈呀，做事踏实，做人真诚的优点，关键是和我一起钓钓鱼。我这个人是不是脸皮有点厚？哈哈， 还行吧，一般厚。 不是有点厚啊， 反正比我厚。 那可就够厚的了，因为你就是城墙一拐弯了。 嗨，来看看这个居士就说了，我想把我的藏书传给孩子，几千册的藏书。 哎呦， 或者把这些书捐赠给社会，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因为知识就是财富。 我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你要把捐赠给我。 啊，真是， 还是这个富有诗书气自华嘛，对吧？ 对， 你家里边传承下也挺好的。 我觉得说句公道话，因为王姨特别爱一些这个读书啊，尤其 爱买， 爱买书，也爱读，对吧？一年读个一本半的两本半的，是吧？ 是是是，眼睛不行，拿放大镜还哆嗦。 这 多拉说呢，我可传给孩子，你们想不到吧？ 啊， 他自己换下来的牙 啊， 我给他做了一项链。 哎呦，怎么突然看见这图片？ 然后给他成长记，它是底下是一个那种空的那种玻璃盒。 我以为是个怀表呢。 对，把牙嵌在中间当机芯是吗？ 我的天呀， 我这个挺有意思的呀。 我怎么突然感觉我牙疼啊？ 你那是假牙吧？ 虽然我四十多了，我也不至于到掉牙的阶段呀。 但你牙长得不齐，也不白。 咱换话题行，咱放段广告行吗？ 哎，放出广告，稍后再分享大家。好开心啊，说不上来了。那个这个分享大家什么的，哦对，想传承下去的东西。 你不要飘飘然，我告诉你啊， 物件想法以及您的能耐，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记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这不是齐峰说了吗？要传就传我们家家风。其实家风也挺普通的，比如遇见长辈就要说您，要等全家人都齐了在一块儿吃饭， 对， 等等等等。我发现现在很多孩子对家长都只说你而不是您， 对 对， 直呼姓名，有的时候甚至是就更过了。 如果你家里愿意这样，我们也管不着。但是对外人，请你还是用尊重的方式， 那当然了， 对吧？ 尊称嘛， 对， 对， 谁允许你叫我名字了？ 包括家里边有一些习惯，比如说菜刀不能放在面盆里啊，然后吃饭的时候你不能吧唧嘴啊。然后 这个南北方会不一样， 双手不能托腮呀、坐着你看你不能双甩腿呀、 谁甩腿了？你今天 我就得反击一下，我告诉你，刚才、 菜刀不能搁在面盆里是你们家的习俗是吗？ 这是我打姥姥那儿就传下来的、 哦、 这老北京的习俗好像是。 是是是，我们家面盆没有、啊、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林林你说巧了巧了，我就是打小练武术的、啊、虽然是花拳绣腿哦，还还给师傅了， 那你就是、 啊、你怎么往下传呀、啊？ 你说什么劲儿啊你？ 你这只能传一点，想当年我那本事，那 也就靠嘴嘚吧了一下了， 真是光说不练这 假把式啊！ 对对对， 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文化快讯，由。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出品的大型原创歌剧《马可波罗》昨晚至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之后将开启国际巡演。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与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并驾齐驱，堪称俄罗斯芭蕾的领头羊啊。5月18到20号22号到25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两部经典芭蕾名剧《海盗》和《巴黎的火焰》将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今年呢，恰逢是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建交48周年，正在进行当中的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特邀意大利为主宾国。而在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季当中啊，午夜玫瑰爵士音乐会每年都会在闭幕当天的晚十点半亮相。 5月19、20号两天2018长城音乐节将在长城脚下的淮北国际滑雪场拉开帷幕。这一次的长城音乐节是长城系列音乐节第八年，去年的长城跑电音节就凭借音乐游览运动三合一的玩法成为五一档的热门话题。今年除了保留这些项目之外，还会有新的升级。 由徐峥监制、苏伦执导、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奇幻喜剧爱情电影《超时空同居》将于明天全国公映。 奇幻喜剧爱情电影是吗？ 不知道说啥。 喜欢的都被他占了。超时空同居嘛，就是说超越，算了，直面当代人情感困局的意大利黑色喜剧电影《完美陌生人》宣布定档5月25号，讲述三对夫妻及一个单身赴约的好友在聚会上分享手机信息，从而爆发重重情感危机的故事。这听着还有点戏味。 还可以，对。另外，朱延平执导的喜剧片《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定于7月13号中国内地公映，影片的主演阵容包括有郝邵文、吴孟达、宋小宝等等。 明晚由广东卫视与山西卫视联合制作的大型原创中国经典音乐竞演节目《国乐大典》将在北京民族剧院迎来收官的巅峰之夜演出。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国乐演奏家方锦龙、陈氏二胡三代演奏家等名家齐聚，携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节目中的八支国乐战队，合力打造一场视听盛宴。 好嘞，那刚才咱也关注了好多的文化快讯了哈。这燕说这话我特别不爱听。高磊总算是放了一首流行歌曲《远走高飞》，美美的。那我之前放的都不算呀。 显而易见呐，你妈就把这重新放一遍啊？这就是你唯一知道的流行歌曲了吗？ 我得把这歌传下去，我告诉你啊。得嘞，欢迎大家。 家里还有人吗？全都远走高飞了。 就剩我一光杆司令是吗？那别介。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您的想传承给下一代的东西是什么，是吧？ 对，本事、想法和物件都可以。 欢迎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杏石口店62596668。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亲子踏青季，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花。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2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你好。 哎，你好。 哎，辛苦您了，全工给我们呢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先说说北京今天的天气。那么从目前的雷达回波上看呢，在河北西部啊形成的一条降雨云带呢正在东移，并且呢已经影响到了北京的西部和北部的郊区，像延庆啊、昌平还有门头沟等地啊已经出现了降雨。预计呢到9点钟以后啊，自西和自北向南啊，这个逐渐的就会影响到全市。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啊，应该说是降雨啊比较密集的时间段。那么这场降雨在下午3点前后啊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就全市范围来讲啊，也是小雨的量级。那么大家外出呢，主要是注意带好雨具啊，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气温是升不上去了。 哦。 现在8点多，咱们城区的气温呢，普遍是22度上下。那么预计最高气温也只有25度。整体来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嗯，是这么一情况。 那这雨今天就能算是下透了吗？我觉得可憋了好几天了，全工。 憋好几天，因为昨天夜间这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雨，而且在郊区很多站点的这个降雨量啊，短时降雨量都超过了20毫米。 哦， 应该说这能量的释放已经比较充分了。 嗯， 另外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天气系统来配合了，所以今天夜间天气啊会逐渐的转晴，最低气温呢是19度，明天白天北京就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了。预计最高气温为28度。 哦， 情况 那周末还可以适合大家出游是吧？ 这个双休日呢，周六白天天气依然挺好，最高气温28度。 嗯， 这个夜间的时候呢，可能西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小雨。那么到周日的上午的时候，天气比较阴沉啊，可能不排除啊有些零星的降雨，但是这个影响不大。下午就转为多云的天气了，而且周日白天最高气温为25度，这个体感也是比较舒适的。整体看双休日天气是不错的，适合大家安排外出活动。 对，这主要是北京的哈，那么其他周边地区的情况如何呢？全工， 那主要就是江南和黄淮一带了。那么今天到20号啊，从四川的东部开始，一直到江汉、黄淮的南部，还有江淮、江南的北部地区啊，叫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到暴雨的天气过程了，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今天如果是前往九寨沟、湖北的武当山旅游，就要注意防范强降雨。那么明天这个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河南的南部、这个华北的北部、湖北的北部以及安徽的南部，所以要前往这个明天后天前往黄山旅游要注意安全，这么一情况。嗯， 哦，好嘞。广东现在情况怎么样啊，全工？ 广东现在主要是高温天气，哎，这基本上就是35度以上的高温，包括福建都是高温天气。 那么后两天呢，可能气温会稍有回落， 哦， 应该再降到30度上下吧。 哎呀，真厉害，全工，这是您这问不倒您啊，问哪有？ 因为已经了解了整体的天气形势了。 太厉害您了，谢谢谢谢。今天也是下雨哈，您得自己出门的时候带上雨具啊。 好，谢谢。 好，谢谢全工，辛苦。 好，不客气，再见。 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报一下876路况信息，西四环丰北桥北向南的事故已经清开，万泉河路进入西三环苏州桥北向南匝道处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接近北港路段呢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新高速建亭桥北侧进京方向有事故，也请后车小心。还有在西三环莲花桥南侧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事故的，影响了后车的通行。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刚刚收到的路况，南二环陶然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对后车影响比较大，队尾排到了左安门桥。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北四环是安慧桥东侧，那么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接报有事故，也请后车小心注意安全。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你真的那么鸡贼啊，上来就问我。 不是问你啊，你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互动 话题是，就是你一个人啊，你想把你们家什么东西，包括你身上什么东西，你脑子里什么想法，是吧，传给你的下一代，为什么？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好特别好，家里东西，身上东西，脑子里想法，对，就是本是物件还是想法哈，想把什么传给下一代，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交流互动一下。因为我跟高磊说了，他老让我说话题，我这回必须得抢个先。 所以我说他鸡贼，你知道吗？ 咱俩鸡贼的人都是这样嫌弃别人的啊。我们来看看，这儿一个，哎呦，这个真是，回乡馅饺子说，怎么说呢？什么本事传给下一代啊？哈，啊，你说这谢顶会不会往下传呢？哎呀，不说了，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会的。 哦，当然现在植发什么的特别的好。 还是假？ 有几个朋友。植发不是假发， 就植发也假，植发那一块它看起来特别浓郁和特别的黑。 不是，那你植的水平不高，那得当然根据周围的情况来匹配了。 你纳达尔，你看看那网球明星，他也是秃顶，你植完了以后一看他就是直的，他那级别的你是能少花钱吗？ 我告诉你不行，这技术跟自己真长得不一样。 他可能晒得太厉害，这个可能保证不了，是吧？你不能说粉刷墙壁就这一块一个色，周围是一色，那你这粉刷出来太更难看，对不对？ 好， 别担心，不镶馅饺子以后能攻克。像高磊这么讨厌的人也不多。 对对对，我讨厌，我这嘴太欠了，我知道，我知道啊。来看看哈。Jane 就说了，我希望呢把我爱运动的好习惯传给孩子， 真好。 我现在每天带着他跑步、打篮球、滑轮滑。我儿子啊，今年快六岁了，今年幼儿园运动会亲子跳绳，我们俩面对面跳一根绳那种，我和儿子一分钟跳了100个呢。告诉你们，保持好身体真的特别重要。我真的是，哎，其实我也有运动的这种习惯，当然了，他妈更有，所以我们俩一块遗传，那儿子绝对是运动健将啊。 你有什么运动习惯？在床上打滚儿？ 不是，走走路嘛，聊聊天儿，吃吃饭，这都算运动。 是啊，哦，但您来说这都算运动。那 你吃饭你不动嘴啊？ 动动动。 对对对吧？你到胃里你不消化呀？ 得消化。 是 啊，啊是是，您老太辛苦了。您高寿啊？今年 本人挺高的，我也姓高。 但你长得不太高，你有1.8米吗？情商咨询。 哎，你专门打人七寸是吗？ 男人留给孩子最大的遗产就是爱他的妻子，还要括弧孩子的妈妈。这个干嘛还要特别强调一下？ 就是怕那媳妇儿生气呗。你没提我，孩子最重要，那我排 哪？爱他的妻子，那妻子不就是他媳妇儿了吧？ 哦， 还有必须是孩子的妈妈， 就是孩子的妻子，未来的妻子，是吧？ 哦， 对吧？ 不是。就是他就很爱他老婆嘛，希望他的儿子也会爱他的 对 这么一代一代的，就是一个暖男。 亮丽青春说了，说啊，这个我传承给孩子呢是一套长辈传给我的一套各朝各国各代的古钱币纪念册，而且我也有收藏纪念币和集邮的爱好。 放哪儿了？ 嘻嘻，干嘛呀？你不怕你惦记着是吧？就怕你惦记着。希望孩子也将这个爱好传承下去，将我们的悠久历史文化传播下去。 对对对对，特别好 啊。 放哪儿了？我看看，看看行。 看一眼你就拔不出来了。 看一眼， 一眼都不行。 让我再看一眼。 你就据为己有，你就天天看了。哎，我告诉你，我有。 那我不成那《西游记》里边那个什么观音院那老院主金石长老？ 哎呦， 就只有一关，就拿人家那袈裟 啊！ 我要是有这么好的袈裟，后来不就被黑熊干？所以人不能贪心，你知道吗？ 真是。 那后来唐僧也说孙悟空了嘛，就你不能这样显摆。你要不是自己拿出来显摆， 人家也不会惦记。 哎，就是对。 你看，所以 哎呦，我们这回话题。 王一说的意思就是亮丽青春，你还是赖你，谁让你拿出显摆来着？ 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这意思吗？ 我们还是要有颗善良的心，不能像高磊这样。我们来看看哆啦 A 梦。今天这话题忽然庆幸找了个当老师的媳妇儿，希望以后把爱看书和教育心理学传给孩子，学习好还懂心理学，从小就当孩子王。 哇，太厉害了。 您这野心要传给孩子可是有点够呛啊。 真是。 小朋友们都跟我一块玩吧，我给你们当王。你这 小朋友们现在手里你都有零钱吧，把这零花钱全交给我，我帮你打理，我帮你买股票，这以后就发了呀。 小朋友不能买股票。 哦，不能买。 嗯。那当然了，都不给你 买棒棒糖， 那怎么回馈呢？ 谁表现好，我回馈他。 那都是人家的钱， 表现不好就 这不是孩子王，你这是孩子霸王。你这样的小朋友也会被教育的。 周飞说：“我们家留给孩子的是桂花 儿。 现在养了42年了。 哎呦， 还有一颗10年的，和孩子一样大，那个和他爸一样大的年纪，42岁的一棵桂花树。” 放哪儿了？ 家里院子里种着呢。 哎呦， 你说说， 桂花的歌唱一个。 桂花的歌啊？ 啊， 我只吃过桂花糕，我没唱过桂花的歌。 八月桂花遍地开。 哎呀呀呀呀呀！ 遍地拍。你这是这歌到底吹怎么成？欢迎大家说一说。自己身上有什么本事，或者家里有什么东西，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传给下一代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稍后给您说说这个旅游和全球趣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 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先来看看旅游方面的消息，京津冀博物馆藏品将开放共享，3D 开展合作建设博物馆生活圈。现在休闲去博物馆是很时尚的。 那当然了， 对， 主要是开空调凉快， 有品位。你是适合被拍，我觉得。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 对，就是环境也好，但是还能有很大的收获。 对， 哎，博物馆里很丰富，来看看具体内容。 京津冀三地文物局和部分在京中央部委所属博物馆近日联合签订了京津冀博物馆协同创新发展合作协议，在推进京津冀博物馆建设一体化、加强博物馆藏品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以及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建设博物馆生活圈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同时，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京津冀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与京津冀高校博物馆联盟合作，将进行一次以跨地区、跨博物馆门类、跨行业超级链接长久合作为主旨，进行博物馆纪念馆连接青少年、连接高校、连接社会的尝试，让名人走进高校，青少年走进名人的活动。我们得解释一下吧。 对对对，这个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呢，这个家是加号的家。 哦， 哎，八，然后后边是个加号。 对啊， 那这个产生自北京宋庆龄故居、李大钊故居、北京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茅盾故居、老舍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2000年以来的合作，随着李四光纪念馆、詹天佑纪念馆的加入，联盟在北京地区由原来八家升级为八家， 对， 加号就更多了嘛。 是， 之后呢更有天津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广州红线女艺术中心的加入，呈现出跨地域合作的趋势。天哪，这个是不是可以买联票，然后把这些名人故居都浏览一遍？ 可以啊， 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活和风采 啊。现在这天这么好，出去溜达溜达多好。 青岛很不错呀。 啊，是 啤酒博物馆。好，我们来 那儿卖 啤酒豆、 土豆泥、 土豆泥、 大肘子，一块配着吃多好 啊！也有，也有，也有， 有啊， 也可以不吃，也可以选择吃， 真 有、 啊。有 代餐，有不代餐。 那我去，那我去， 还能品尝一杯原酱。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别的内容，不能 说说这庙会吧，说说我们老家的事儿，好不好？北京平谷的啊，这北京平谷第29届丫鬟山，我还真没去过。传统文 丫髻山吧， 丫髻山、 啊，丫髻山啊。你是不是平谷人呐、啊？丫鬟山、 丫髻山，我真没去过。传统文化庙会日前开幕了，这些庙会呢将持续18天，庙会期间的10万盏各色灯笼还将依据山势，沿着登山步道扮亮丫髻山。 丫髻山传统文化庙会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高磊一次都没去过，是华北地区4大庙会之一，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届庙会上呢，咱们可以看到京东地区民间花卉秧歌的表演，还可以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糖人儿、河雕 哦， 还是狐雕啊， 核桃人吧。 应该是壶吧，各种壶的雕刻、脸谱等等，还可以参与四季养生瑜伽和健身热舞， 嘿， 哎，还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 这我擅长啊， 哎，太过可悲的，哎呦，我就希望你别把这个传给你们家孩子， 为什么 就知道吃？ 那我告诉你，人生在世，人生在世，无非吃吃喝喝。 并不如此 啊、哦，并不如此啊！ 对对对对对， 哦、 你还得让别人快乐，就是说，你光让自己美，这很快这美劲儿就过去。哎，别人因为你而特别高兴，哎，你这种幸福感就特强。 哦，他美不美跟我没关系。 领导，我建议明天就开除他。 嗯，别，咱还说点正事儿吧啊，说点什么呢？中泰联查黑导游强迫我游客购物事件。 针对呢，日前我国10名游客在泰国芭堤亚旅游期间遭遇黑导游恐吓、逼迫购物等情况，中泰双方进行了联合查处。目前涉事的黑导游李某已经被泰国警方逮捕了。 了解到这一事件之后呢，文化和旅游部立即责成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从组团社渠道进行调查处理，启动中泰旅游市场监管合作协调机制。目前呢，涉事的黑导游李某已经被泰国警方逮捕，一同被逮捕的还有相关旅行社的其他2位太籍负责人。 统计显示呢，近年来我国赴泰旅游人 数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国。那么2017年中国赴泰游客达到了980万人次啊，这里面有高磊多次的贡献，春节的各位也有， 对，去过几次倒是啊， 对， 吃的便宜啊，真是。 不仅是如此，本来是到那儿放松享受，都说那儿的人呢比较和气 啊， 是吧？ 对， 哎，都比较慢性子， 微笑的国度嘛。 对， 嗯， 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完全是伤害了我们对他的认知。 真的是，真的是哈，希望此类事件以后坚决不会再出现。 对，另外一个地儿呢，我们提醒大家，最好还是先别去了。 哪儿啊？ 啊，美国的夏威夷。热门景点呢，基拉韦火山近期持续在喷发、 啊， 也促使了大批游客出行计划告吹，告吹就告吹吧，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 没有比生命更重要。 对，说岩浆动不到我，它本身喷出的巨石、火山灰都是很严重的 啊，甚至呢还这个二氧化硫气体都达到了危险水平。 那当然了，哎呀，其实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咱呀可以把目光的聚焦到国内那么多的地方呢，可以去玩的。 啊， 比如说我大梅新疆，咱们一起去那儿打起手鼓，唱起歌吧。 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避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关于受益所有人的综合分析。 居民企业向境外股东分配股息红利，如果申请人不适用安全港规则，需要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判断申请人是否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 2009年601号文对受益所有人的判定列举了7个不利因素，之后2012年30号公告提出了上市公司安全港规则，同时对否定受益所有人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9号公告将601号文中第二条第一款申请人有义务在规定时间内将所得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支付或派发给第三国或地区的居民进行了限制，修改成申请人有义务在收到所得12个月内将所得的50%支付给第三国或地区的企业，其中有义务包括约定义务和虽未约定义务但已形成支付事实，将601号文第二条第二款进行了重置表述，改为申请人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 9号公告同时删除了601号文第二条第三、第四款，形成了5个不利分析因素，可以通过综合分析来判定申请人是否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互动话题是 你想把什么传给下一代。 对对对，本事、 啊、 想法 啊，对， 还是家里的东西 物件是吧、 啊、对对对、啊、小刘说今天是老爸生日，给个祝福。在燕郊啊，老爸也经常听你们节目，虽然他不怎么互动，但是老粉丝了。他叫九仙。 九仙， 哎，对对对、哦，祝老爸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嗯，好， 来，你送九仙一个礼物。 祝你生日快乐，九仙少喝点酒。祝你生日快乐，身体越来越好。 那九仙不能住燕郊啊，应该住九仙桥。 好嘛，也行， 不是就应该？我觉得这比较匹配，你知道吗？来看看这个趣闻哈。 嗯。 日本铁路交通以准时闻名于世。 对。 但是也有出错的时候。这不呢，西日本旅客铁道公司一列火车提前发车25秒。 嗯。 然后就还专门出来道歉。 郑重道歉。 说这种错误不可原谅。嗯。 说是这个滋贺县能登川站一列列车在7:11啊35秒启动，比原定发车时间提前25秒。道歉声明说，给我们的乘客带来巨大不便，真是不可原谅的。 哦，因为大家都太准点，他早了吗？发车时间为7:11，于是关闭了列车所有车门啊。这是调度员误认为是7:11发车。他立刻发现自己记错了，看着站台四周发现没有其他人站着了，以为没有准备上车的乘客，考虑打开车门并再次关闭，可能会让列车晚于7:12出发。哦，稍微有点误差，于是直接发了车。 哦， 结果提前了25秒。不料站台上当时还有几名乘客准备上车呢。 啊，对， 发现提前走了，就人家就投诉了呗。 就投诉，对对对。 我倒不觉得他这个道歉是怎么样哈，我倒觉得就是说人家对投诉的受理态度 非常认真， 这挺值得很多、地方来学习吧。 他们那儿做事确实还是比较严谨、 啊。就是你投诉得有投诉的意义，不要你投诉说，哎，好好，对你都不容易，您那个往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不是不是、我不是生气，我是希望你对这事儿能给一个相应的交代，对吧？ 哎、 就你错了，必须要认错， 要承认。 哎，对对对，你别说，其实嗨也不容易。那是没有容易的， 那当然。 听了半天，大伙儿我看，虽然都要传承各种东西啊，还有一朋友说传股票嘛，因为股票只能等到下一代。你看都不容易嘛， 这也不一定啊。我告诉你， 对对对， 这一代也是有可能 的。希望大家在这不容易当中都能找到快乐。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今天就是这样，稍后是 娱乐72变， 明天继续， 明天见啦。 就算不懂是年纪轻。就这样也足以看穿了你的内心。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妈妈，上辅导课真的好累呀、啊！ 妈妈在亲亲家教 APP 上请了好老师，以后你就可以在家学了。 亲亲家教 APP 打造全新家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上门在线1:1辅导。亲亲家教，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